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0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我。四，出大厦前，温以凡本想把武群换下再回家，哪知桑延却一反常态，没有让他去换。他把身上的长大衣裹在温以凡的身上，把他身上的每个角落都遮得严严实实，之后便扯着他上了车。温以凡也没有想太多，只觉得桑延是待太久了，觉得无聊，想早些回家。车上，温以凡的鼻子稍稍被冻红，他捋了捋自己的裙摆，往桑延的方向瞅。一变成单独相处，他又开始觉得桑延给的反应太敷衍，真的像是一个劈腿了的渣男。温以凡又提了一下，这个是我提前送给你的新年礼物。知道了。桑延抽空扫了他一眼，随意答道。不过确实好像也不需要太大的反应，毕竟桑延本来也不是一个会说好听的话的人。再次想通之后，温以凡觉得自己也不该这么小气，心情便没有再受这事儿影响。没过多久，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，算了算时间，问道，对了，我们大概什么时候搬家比较好？先前桑延已经跟他提过，等房子合同到期之后，两人就搬进他之前被火烧了的房子。当时温以凡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他这房子已经装修了两年了，桑延也一直没说要搬。桑延轻描淡写地回道，你想什么时候搬？ 三月前搬的话，那就等年后的那段时间，到时候我的空闲时间应该会多一点。 温以凡看向他，轻声道，行。想着又要联系搬家公司收拾东西，温以凡就觉得是个大工程。在这个时候，桑延又补了一句， 你把你的行李收拾好就行，别的用不着你担心。 听到这话，温以凡顿了一下，唇角弯起，说了一声好。这事儿一决定下来，温以凡又想起很久以前的事情，那会儿因为他梦游做出的举动，桑延说会住到他把欠他的债还了，但他一直没有具体的说要怎么还。 对了，你之前让我还的债，我们好像还没有解决。 不过温以凡也不知道桑延还记不记得，他犹豫着说道。安静片刻，桑延不慌不忙地啊了一声，这反应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。温以凡感觉他早就忘了，也没有太在意。很快车子就开到了停车场，两人下车回到家。温以凡把外套脱掉挂在一旁的衣帽架上，刚脱掉鞋子想去洗澡，疏忽间桑延猛地从身后抱住他的腰，身子一压，将他整个人往门上顶。像是按捺了许久，他动作很重，与温以凡的身体紧密地贴合。他有些猝不及防，下意识地回头，桑延滚烫的唇已经落到他的后颈处，顺着往下，在他光裸的皮肤上游移。他的嗓音很低，像是在用气音说话。 不是让我评价吗？ 说话的同时，桑延另一只手向上探入，用指腹轻轻摩挲着。 他咬了一下他的蝴蝶骨，像是在发泄欲念，力道也显得粗野。芭蕾舞裙贴身，再加上这个动作，温以凡的脖子稍往后仰，将他的曲线勾勒得清晰了然。他觉得痒，又隐隐有些生疼。 你怎么咬人？ 桑延炽若妄问，继续着这暧昧又带着重重情欲的动作。良久，桑延直起身，鼻尖轻蹭着他的发丝，细细啃咬着耳骨，贴到温以凡的耳畔说着话， 想把你藏起来。 从舞台上看到温以凡的那一瞬间，就想把他抓回自己的世界，将他身上的所有光芒都藏匿进怀中，不让其他人看见。可又觉得他在所有人眼中就应该是这样的模样，带着万丈光芒。温以凡还没反应过来，身体就因他的举动软得一塌糊涂。他感觉到桑延的手在他的身体上落下滚烫的痕迹，裤袜也顺势被往下扯。他轻喘着气，第一反应就是 不能扯。 温以凡再度看他，对上他漆黑又隐隐带着火的眼。桑延的长相偏硬朗，眉眼锋芒不收，不说话的时候显得漠然又目中无人。他唇形偏薄，弧度平直，此时眼中带着情意，冷淡中莫名又带了一点欲。 怎么不能？ 他的动作越发放肆，触碰着他身体的每一个位置。 连体的会坏掉。 温以凡感觉他的身体像漂浮在半空中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稳一点，忍着呜咽说道。盯着他的模样，桑延不受控地吻上他的唇，舌尖抵入，与他交缠，伴随着含混不清的话： 那你教我。 意乱情迷之际，像是忽然明白了桑延不让他换裙子的原因。温以凡的脑海中闪过一瞬间的念头，却又立刻被桑延拽入了这场迷乱之中。温以凡感觉自己带着他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一点点地拨开，而后陷了上去。桑延全数收下，举动带着十足的占有欲，以及极为清晰的一句话：该还债了。可能是考虑到温以凡前一晚没有怎么睡觉，桑延也没有纠缠他太长时间，在最后关头抱着他回了房间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，温以凡也都记不太清了。临睡之前，温以凡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桑延在他额头上落下了一吻，说：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但以后只能跳给我看。不知道是听错了还是别的什么，桑延似乎又说了这么一句。今年温以凡的新年假期仍然是从年初一休到年初三。除夕当晚，他下班之后就被桑延接回家，被他喊着收拾了一点行李。桑延边看着他整理边提到：过去住三晚。 嗯。 温以凡点点头。我还没跟我爸妈提你要住下，要是不习惯的话就跟我说一声，咱吃完年夜饭就回来睡。桑延用力揉他的脑袋，随意道。温以凡把他的手扯掉： 头发被你弄乱了。 好好听我说话，怎么光注意发型了？ 有没有良心啊？ 桑延格外恶劣，手重新放了回去，继续将他的头发揉乱。温以凡抬眼，也踮起脚用力去揉他的头发。桑延扬眉，温以凡嘀咕了一句，你好幼稚。不让桑延做的事情非要做。 温以凡一动手，桑延倒是停下了动作，他反过来帮他整好头发，觉得好笑。 谁幼稚啊？ 温以凡也慢慢地停下动作，想着桑延先前的话，他思考了一下，问道， 那我去你家里住的话，睡在哪儿？ 跟我妹睡一间房。 桑延瞥他，温以凡立刻点头，啊，那可以。 这回他答应的那么快，桑延莫名又觉得不痛快。不是，你跟那小鬼有话说吗？跟我一间房不乐意啊？ 有的。 温以凡声音温和，直接忽略了乐不乐意这个问题，开始有了担心的点。 但是， 怎么？ 我有点怕我会梦游，吓到芝芝了，怎么办？ 桑延盯着他，觉得这姑娘就像一个渣女一样，冷不丁地说道， 咱们一块住那么久，怎么不见你怕吓到我呢？ 温以凡也看他，对视三秒。温以凡别开视线，继续把衣服装进袋子里。 那我也没办法。 怕桑延父母那边等太久，温以凡也没有花太多时间来收拾，很快就整理妥当。出了门，坐上桑延的车，他才后知后觉得有些紧张，全程坐立难安。大概是察觉到他的情绪，桑延散漫地开口， 放心 啊， 我爸妈只会感谢你让我找着对象了。 因为听桑延提过不少次类似的话，这回温以凡没有忍住问道， 叔叔阿姨为什么这么着急给你找对象啊？你这不是才26岁吗？年纪也不大，我感觉还挺早的。 温以凡觉得35岁之前结婚都不算晚。 条件越好越难找，懂？ 桑延的模样不可一世，语气嚣张又狂妄。温以凡习惯了他这副模样，没有再说话，思考着一会儿上门之后要说点什么。他很怕会落下一个不好的印象，又拿出备忘录，开始写稿子般的敲出各种话题。等绿灯的时候，桑延朝他的方向看，注意到他屏幕上的内容，他弯了一下唇，也没有打断他的行为。没过多久，就到了桑延家楼下。温以凡到后备箱拿上自己买的礼物，心里默念着自己刚才在车上写的稿子。他面容如常，想尽可能地表现得跟平时一样从容淡定，给桑延父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。桑延饶有兴致地瞧着他。两人坐电梯上楼，桑延从口袋中翻出钥匙，瞥见温以凡紧抿着的唇线，他捏了捏他的指尖，安抚了一句， 行了，别紧张了，有我给你衬托形象的。 啊？ 温以凡没有懂他这话。打开门，温以凡跟着桑延走了进去。里头宽敞明亮，一进玄关，温以凡就能看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桑稚。听到动静，他转过头来，立刻笑起来，露出唇边的两个梨窝。桑稚乖乖地喊了一声， 以凡姐。 温以凡也笑着跟他打了声招呼。桑延看他，凉凉地说道， 没看见我呀？ 桑稚当没有听见，拍了拍旁边的位置，热情地对温以凡说道： 以凡姐，你坐这儿。 下一刻，桑妍的父母也从厨房里出来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